千遍已飘进微冷的秋，红的叶风中翻飞，珍惜前去亲你。如今身边暖夏，虽已逃去了秋，红的叶心中翻飞，仿佛仍要找你。 Sun